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。李伟才博士、车厘子、Jeff， 浩浩汤汤， 个个都要做大做强啊嘛，亦都规模咁生产啊嘛，占市场占有率啊嘛，系嘛？咁我又要降低成本引入机器啊嘛，咁到头来嚟讲咧，商品就不断越嚟越多，但系咧工人咧就可能俾你啊，即系淘汰下淘汰下嘅时期咧，就越嚟越少啊，但系后面咧失业，咁样你话咦？如果系咁嘅时期，咁呢种呢、這个游戏其实一早已经玩唔落去啦，咁样嗱呢、這个就引入到咧我哋即系成个系列嘅一个主题啦，就系、是、嗰个叫做无休止嘅资本扩张嘅问题。但系对于资本家嚟讲咧，佢唔系咁睇，而系话点解要不断要市场扩张吓 ，expansion of the market。 是， 或者是个经济规模扩张， 所以咪引申咗啲嘢，就系本身嗰件事可能人本身唔好需要，但系佢哋做啲 marketing， 冇错啦， 哇，我需要 呢、這个咧，亦都系引申到，即系吓 Cherry 好犀利嘅，好多时都已经我未讲，佢讲咗先啦。呢、這个当然就系嗰个消费主义或者叫超级消费主义啊，嗰、那个叫人造嘅欲念 manufactured wants， 即系话咧，其实而家。在资本主义 的社会入面呢，大部分的生产呢都不是满足我们的 needs， 而是满足我们的 wants， 而这些 wants 呢其实是 manufactured wants， 是吧、是它不断制造出来的。那透过什么呢？当然就是铺天盖地的广告啦，还要找到所有的明星啦、艺人啦、啊、或者体育运动的明星来吸引你，于是才你才会消费嘛。于是呢你就不断来去打工，不断嚟去赚钱，不断嚟去消费，系嘛？咁我咪就俾佢即系成个游戏咪绑住晒。 Cherry 讲得很好，而且咧而家资本主义咧仲有个绝招咯， 系、 可以抵消咗购买力下降咯。 系啦， 就系佢而家咧会见到之前咪有啲债券啊，有啲咩零 用 债券啊， 冇错啦， 嗰啲 accumulator， 佢会不断咧整啲好复杂嘅金融工具咧， 冇错。 咁等到好多人咧就会嗰、那个虚拟经济就不断扩大咯。 啱啱， 都系同一个原理嚟。 唔系唔停止添。其实呢个引申出去咧，其中个影响咧就系呢一个所谓借债消费嘅问题啦。吓、嗱，其实讲到债务咧，呢个一个好大嘅问题啊吓，但系我哋冇所谓嘅，其实我哋可以好快脆即系带咗个重点先。原来现代文明嚟讲咧，其实喺过去嗰几百年咧，系绝大部分系建筑喺债务之上嘅。其实咁不过呢个债务咧，我哋用一个好好听嘅名称，就叫金融。其实金融是一个字，就是债，大家想想，其实完全就是债这件事。但是就三样东西原来是我们的活动都是靠债，一个就叫做借债打仗。这个就是在欧洲过几百年就是一个很突出的表现的。但是他那个借债打仗他是怎样借呢？其实他是用发行公债或者叫国债、就是 national debt。 现在来说其实就是你睇大家日日扭喺心机听到啦，系咪啊？联储局买债，听唔听到啊？吓，咩叫量化宽松啫？量化宽松咪日日咁嚟去买，你知唔知？日日买嗰个量系惊人嘅，根本吓，就系买债。咁啊，就系呢个美国嗰个财政部就不断发行呢啲债券，吓，佢就叫做bonds 嗰啲 treasury bonds 系嘛 ？treasury 就个财政局财政部啦。咁呢啲叫 T 标，就有时佢用标啦，系嘛？咁样咧，联储局咧就嚟去买。买咗之后咧，其实咧，于是佢就系嚟去就话啊，当系有咗钱咧，就可以分俾嗰啲银行，于是银行又可以借钱出去啦，咁样样。其实即系等于印银纸吓、不过佢用一个迂回啲嘅方式，又叫得好好听啊，其实即系印钞啊，即系不断印银纸。咁呢个咧就叫借债啦吓。咁、但喺以前嚟讲咧，如果我哋睇翻欧洲嘅历史啦吓、即系过咗几百年咧，好多国家咧，佢真系个政府咧系唔够钱用，特别系当佢打仗嗰阵时吓、即系呢个咧。这个东征西讨啊的时候他不够钱、出不到那个粮饷啊，这样的。那他就会发行这些债券呢，就跟那些大的金主，即是银行，就后来变成银行。最先的时期呢、即是我们都讲过了、那个譬如意大利北部、热那亚、佛罗伦斯、威尼斯那些的 超級富豪的家族麥迪奇家族，後來即係喺呢個德國之前波魯士咧嗰個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嗰啲咁樣，咁其實嗰啲人咧，即係佢就係、是。以前是很多方法啦，又有长程贸易啦，又有高利贷啦，又有殖民海外掠夺啦，又有奴隶的无偿劳动啦，又有圈地运动啦，系嘛？诸如此类，好多好多种方式咧。总之有一小撮人咧就变咗好有钱，好有钱。有啲甚至有钱嘅国家，就算唔系有钱嘅国家都好咧，国家有时穷嘅时期咧就同佢借钱，咁佢就叫做国债，即系听起上嚟好好听。其实咩叫嗰啲叫做国嗰话到明国债咧，其实就你都知道啦，嗰啲系借据嚟嘅啫嘛。系嘛？即系债券其实就系个借据，即系俾个借据你，你就俾住钱我，我迟啲还俾你。但系呢个迟啲咧，其实就系无了期嘅。 有几好去还？ 系啦，冇错啦。而且实际上而家嗰啲咧，佢系唔会还嘅，因为咧佢已经制造咗个市场出嚟啦嘛。即系话你唔能够，譬如中国咁样算啦。中国你而家攞住美国嘅债券咧，买咗咁多啦，而家全部喺外汇储备啦。你能唔能够攞住张债券同美国政府讲，美国财政部讲啊？我而家唔要张债券啦，不如你俾翻美金我咯咁。睬你一傻啦，點解咧？因為而家我哋咧，即係佢仲即係好鬼死精明，或者好狡猾啦，即係狡猾到痹嘅。因為而家有叫做債券市場啊嘛，債券市場即係話咧，哦，你想賣翻啲債券換翻錢啊，你咪喺個市場度放咯。有人有個傻佬幫你買嘅，佢咪用真金白銀買咗你嗰張債券，咁你咪可以攞翻真金白銀咯。已經同華盛頓無關噶啦，同白宮無關，同呢個聯儲局無關噶啦。哇！你話佢係咪幾發達啊？因为佢制造咗个债券市场出嚟啦嘛，你咪喺个叫即系公开市场机制，你哋自己搞掂咯。哇，真系咁你个个都俾佢呃到，咁但系你又唔能够唔俾佢呃喎，几乞人憎啊，系嘛？就系咁样样啦。好啦，咁但系咧，我哋讲翻咧，就即系话另外一个分析咧，其实马克思仲唔定止系咁样样嘅。嗱，一个头先我哋讲到啦，就系点解佢哋要不断有呢个扩充呢个市场？咁呢扩充市场咧，就各方面嘅有两种嘅，一种咧就系、是。所謂那個商品類型的問題，一個呢就真真正正在個地理的問題。商品類型呢，剛才講過就是說，即以前沒有這種商品的，現在有，那就即是哄你買，那這個很明顯，我們都看到了，即是我現在身邊很多東西一百年前都沒有，是吧？但第二個更加重要的呢，就是完全是地理上空間上的，就將它這個資本主義市場呢就要伸延到全世界咯。那就是以前呢就不是在它的領域底下，現在我都要了。當然最好就是這個譬如緬甸啊、北韓啊、古巴都納入我的軌跡了，是吧？即是說以前我不玩你的遊戲的，不得，是吧？即是有很多國家呢，現在地球上200個國家不上下，是吧？但其實不少國家呢其實不想玩他這個遊戲，就說、哎、我有自足經濟就可以了這樣，但你不能這樣的。因為問題這個是跟全世界那些資本家的利益是相抵觸的嘛，是吧？你不玩我遊戲我怎麼辦啊？是吧？剛才那個矛盾是永遠存在的嘛，是吧？即是我要引入新技術，越來越多機器，那死了，那就必然會導致生產過剩或者是消費不足的。那我要克服這個問題，唯一的方法呢就是不斷擴大那個經濟的規模，不斷擴大的市場，就去到全世界。那但是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呢，資本主義都一定完蛋的，因為當他連非洲，當他都南極的企鵝都幫襯你的時期，啊，那你還怎麼擴張呢？你这个内在矛盾就完了。不过当然他未去到南极企鹅的时期，可能有很多原因已经冧了，但是从逻辑上呢，你是逃不出他这个游戏的逻辑的。其实他现在未冧就是因为他整个地球未玩完嘛，他还可以不断扩张他的市场嘛，是吧？啊，你还有非洲很多国家，就是这个中南美洲，或者他都还是要不断扩张。那这个呢就是即係無休止資本擴張的其中一個，但另一個嚟講咧，其實馬克思反而提出的，但亦都俾好多人批評、俾人救病嘅咧，就係所謂利潤率下降嗰個問題啦。咁利潤率下降咧，其實佢話係一個趨勢嚟嘅啫。其實馬克思係應該喺佢第二卷嗰度咧，即係《資本論》嘅第二卷定第三卷唔記得咗啦。其實我冇正式睇過啊，坦白我即係申報咗先嚇。其實我都係睇好多二手嘅文獻，不過我係睇大量嘅，因為佢真係一手文獻係好辛苦嘅睇得。但是呢，他这个叫做 The Law of the Tendency for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， 哇，真的长到不得了，即是利润率下降的一个可能的趋势的一个定律这样，其实。但是他的意思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说，原来你不断这样提升那个机器的使用呢，你在你的投资那个资本的结构的成本结构里面呢，其实 你嗰個固定資本或者叫不變資本咧，個比例一定要越嚟越高。因為佢一般嚟講，佢就分成咧，就係佢用個符號就係 C 加 V 嘅，係一般，因為 C 就 constant， 大家知啦，即係不變啦 ；V 就 variable 啊嘛，就即係可變資本。咁佢話咧，即係我哋一般嚟講咧，即係嗰投資落去一盤生意咧，就係嗰個資本咧就可以大致分為兩部分，就是 C 同埋 B。咁 C 就包括咩啊？咪就包括所有嘅廠房、機器、原料咯。 嗯， 系嘛？ 个厂个地方， 系啦，冇错啦。 呢啲就做大做细，你都要使呢笔钱。 咁冇错啦，但系佢唔净止嘅，佢所谓不变嘅意思咧，就系话其实呢啲嘢咧系唔能够创造额外嘅价值嘅。 嗯， 吓、我哋之前讲过，佢只能够将佢自己本身嘅价值咧系转移到个商品度，不多也不少。其实可能会少添，即系只会少不会多咁讲啦，系嘛？就唔会多。但系咧 V 就唔同啦 ，V 咧其实就系工资。即係馬克思嘅分析， 你個材料咯， 唔係材料喺埋個思路嘅，思喺埋個思路嘅，其實所謂廠房、機器設備、材料、原料，全部喺曬個思路嘅。但係咧，佢真正其實，所以你我哋同嗰個所謂固定嘅資本咧，同我哋平時經濟學嘅有所不同嘅 Cherry 就係咁解啦。 咁電費咧？ 係啊，都係喺埋度嘅。都是在那裡的，所以沒錯了，所以我們平時學經濟學呢，就說那個叫固定的開支和就是可變的開支呢，就是說啊，譬如你用產生多一些商品，那當然要用多材料啦，多一些電費啦，那個當然是在那個 variable 那裡的，是吧？但是馬克思不是這麼看，馬克思其實呢，他所有這些都放在思路的。嗱，點解咧？所以我哋要明白佢嗰個叫不變資本咧，其實個不變嘅定義咧，個含義咧，唔係話佢隨住你個規模而不變咁解。你個規模大，原料梗係多啲，電費梗係多啲。其實佢意思不變嘅意思就即係話咧，其實佢哋係唔會係將一啲額外嘅價值係附加咗喺個商品身上。佢哋最多只能夠要將自己嘅價值咧轉移到個商品身上。所以佢嗰個所謂 fixed 咧係咁嘅意思。而佢個 variable 嘅意思咧，其實咧啊就係、是、話。原來佢咧，你係可以出錢請人翻嚟，請工人翻嚟，俾個工資佢。但係你最後得出嚟咧，通過生產過程咧，你得出嚟嘅價值咧係大過你嘅工資所代表嘅價值嘅。所以其實就係唯一能夠創造額外嘅價值嘅咧，就係個 V。 嗯、 就是那個工人的勞動了， 但我又有疑問，如果第時科技進步到我一間工廠全自動生產，不用請人， 啱啦，冇錯，你講得冇錯的。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時期，資本主義就完蛋了，資本主義就完全完蛋了。 其實他這個意思，就算是不用請人都要有個人控制，而當你控制了之後，那你不用請人，那間工廠就已經變成一個不變 的成本，就已經是 fixed 的成本。 對， 而為什麼他說這個不變的成本呢，就是因為他沒有創造力，因為你一個廠房呢，他不能夠創造再額外多的價值，但人呢就可以再有新意。 所以 Cherry 剛才講的那種情況呢，可能就是我最喜歡那套電視的劇集，就是 Star Trek 星空奇遇裡面的情況，是吧？在將來來說，所以資本主義一定消亡，因為去到那個地步的時期，根本就不會有資本家和工人，樣樣東西都自動化生產，是吧？咁啊，個個都係資本家。 咁但係人做咩啊？如果係咁，即 係咁唔緊要噶，我咪釣魚咯、游水咯、捉棋咯、唱歌咯、跳舞咯。 即係到時唔使撈啦，大家。 冇錯啦，呢個當然就係咧，馬克思所講嘅共產主義，即係最後嘅發展嘅階段啦。好啦，因為時間關係咧，我哋咧第三節翻轉頭咧，就係再去探討呢個問題。 大家記住三個字嘅啫，就係、是、公民提名啫，咁樣係。 你咁樣整個爛嘢，小丹佬。 因為七成香港市民係支持公民提名嘅，記得講乜嘢都多餘。 逢星期一、四晚上十點，逍遙遊，逍遙遊。 迷你香港。是有种态度。